谈。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是化养生说健康。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今天呢，我们关于肠胃疾病如何做好健康的管理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每位听众朋友可能有时候一年呀、体检一次啊，或者说有些比较在意的一年体检两次等等哈。但是拿到这个体检单以后，有些人呢真的不太会看。比如说呢肠胃这块啊，它会出现什么癌批肿瘤标记物，癌是癌症的癌，批是批牙的那个批啊，就是癌批肿瘤标记物。或者说呢，他做胃镜的时候呢，会说他这个萎缩已经达到2+号、3+号等等。哎，这些标记都意味着什么呢？ 是，就是很多所以很多这个听众，他有时候需要我咨询的时候，我就让他带上这个体检报告。因为我们在如果在医院里面做医生，因为门诊量比较大，也比较这个忙碌啊，没有太多的时间给你解释。可是我们自己呢，看我们自己的报告呢，他是很认真的。那我就给大家普及一下啊，一些这个相关的知识。你看，比如说我们在经常做体检的时候，它有一些这个肿瘤标记物，有些是加号，有些是减号。那这个咱们这个听就行了。那我这个肿瘤标志物是加号，就代表是阳性。那我是不是有这个肿瘤这个可能啊？哎，不能这么去理解。包括有时候看到这个有一个 IP 抗原，哎，是这个阳性，说哎呀，那我是不是要癌变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说这个肿瘤标志物它是什么东西呢？它是指啊，就是我们的肿瘤组织和肿瘤细胞由于这个癌基因或者抗癌基因和其他肿瘤相关这个基因的它的产物异常表达所产生的这个抗原和生物活性物质。这么说大家可能一头的雾水，你说了一堆这个这个基因啊什么怎么着，你就记住是它这个肿瘤细胞的代谢产物，在我们正常组织或者良性疾病的时候，它也有一定程度的表达和这个微量这个产生。就说你即使正常的人，这个肿瘤标记物它也会有一点儿。它反映了就是癌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以及这个肿瘤相关基因这个激活或者失活这个程度。可在这个肿瘤患者组织这个体液和排泄物中呢，我们能够通过这个检查出来。还有一点就是在我们患者这个人体里面机体中啊，由于这个肿瘤组织浸润了我们正常这个组织，因为它是增生性疾病嘛，它就会引起我们人体这个免疫功能和代谢发生异常，哎，产生了一些这个我们说生物活性这个物质和因子。虽然这些物质的因子特异性低，应该说它是与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有关，也可以用于这个肿瘤的这个监测。所以呢 因为是监测嘛，我们就是把它叫成标志物，标志物，所以叫成肿瘤的标志物。那么目前肿瘤的标志物啊还没有统一的这个分类和命名。通常分类的方法有，就是按照这个生物化学或者这个免疫特性分类，它就分为这个肿瘤抗原，比如说像说的这个癌皮抗原、癌相关抗原、糖链抗原，再有就是这个分类有这个酶和同工酶、激素和癌基因产物，哎，这是按照这个生物化学和免疫功能分类啊。还有一个它是按照这个功能分类，分为这个激素类、激素受体类、酶类、细胞生长调节因子以及其这个异变、异体、信号这个转导以及基因锐转移相关的粘附因子等等。再有就是按照这个生化性质分类，分为这个糖类、蛋白类、多胺类、核酸类这个标志物。那么你像这个我们说这个消化系统，你像这个胃癌这个肿瘤标志物，这个检测对于胃癌高危人群这个筛查呢，以及这个早期这个诊断，诊断以及这个鉴别诊断，还有这个我们说一些人已经得了这个胃癌，对你这个疗效以及复发以及转移这个监测预后判断呢，它还是有这个意义的啊。这个大家就是听一下就可以了。那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标志物，我们有时看到报告上，你看啊，有这个 CEA、CA 幺九九、CA 七二四、CA 二四二、CA 五零、CA 幺二五、铁蛋白、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端粒酶活性等等。那么到今天，还没有发现特异性的胃癌肿瘤标志物。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还没有说，哎，哪一个标志物就一定，这个检出来是阳性，就说你是这个胃癌， 证明它是， 就证明就是 癌变了。 哎，对，癌变。到今天，在医学研究里面还没有发现这个特异性的。采用两种或几种标志物联合检测，哎，更有利于提高我们这个胃癌这个早期这个诊断率、判断，包括有些人不是已经得了，你要做放化疗嘛，判断它的疗效以及它这个发展以及这个检出复发，它是要好几种结合到一起看啊。另外随着这个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就会也会还会推出一些新的这个标志物，可能有些这个检验报告我们有些人来说，哎，过去都不检这个，现在看不懂，这是就是医学研究不断的在提高哈。那你说的刚才问到这个IP 抗原，这个什么是 IP 抗原哈？我们说这个 IP 抗原呢是糖蛋白，由胎儿早期这个胃肠道以及我们的肝和我们的胰合成，那么成人的正常消化道也合成，并且分泌到哪里去了？分泌到我们这个肠道，常常呢就反流入我们的血液和淋巴系统，导致血液中这个浓度升高。一般情况下，这个IP 抗原这个血清浓度啊，它是小于这个每升2.5微克。那么对于多种恶性肿瘤，你像这个直肠的恶性肿瘤、结肠的恶性肿瘤、胃的恶性肿瘤、胰腺的恶性肿瘤、肺部的恶性肿瘤，那么患者及一些这个非肿瘤人群，你像吸烟的或者结肠息肉的，还有溃疡性这个结肠炎的、胰腺炎这个患者呢，那这个 IP 抗原它也会升高。那么检出这个IP 抗原它有什么意义呢？它一个是用于这个恶性肿瘤这个辅助诊断，因为 IP 抗原在这个中晚期这个肿瘤中的这个阳性率呢，它比较高，它胰腺癌呢要占到88%到91%啊，就是说这个 IP 抗原这个阳性。那么对于肺癌患者呢，它 IP 抗原这个阳性它占到76%，结肠癌这个患者呢，它这个 IP 抗原呢，它要占到检出阳性率啊，占到73%。那么乳腺癌和卵巢癌这个IP 抗原这个阳性检出率是73%，这百分比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么大的比例就提示你是这个癌变，但是它并不，就刚才说它不是说 你有这个你就一定是癌变，就这个意义。 对，它有一定的比例哈。 对，那你对这个 膀胱癌啊、宫颈癌啊，还有什么子宫内膜癌呢，它这 IP 抗原呢也有升高。你像这个肿瘤标志物里边啊，你像这个 CEA 以这个 CA242 这个联合应用呢，目前被认为是对我们说这个对这个结肠癌这个最佳的标志物这个搭配，就是说诊断它啊。那么在直肠癌治疗中呢，总 IP 抗原呢是一种发现肿瘤复发的理想指标，就是拿它去看这个是不是复发了。那么它的敏感性要高于我们有时候不是拿这个 X 线去检查嘛，或者说直肠镜去检查，它这个 IP 抗原这个 CEA 呢，是这个看它这个复发的一个理想的一个指标。那么 IP 抗原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在肿瘤的这个中晚期呢，它才有这个显著这个升高，也不只是局限于某一类这个肿瘤。所以呢 IP 抗原呢对于多数肿瘤的早期发现与鉴别诊断它并没有什么帮助。IP 抗原具有这个比较高的假阳性和假阴性，并不适合于这个肿瘤这个普查，所以大家有时候看到的企业包括是 IP 抗原，你不用去为那个去过度的紧张哈。另外一个就是 IP 抗原它用于这个预后这个评估。预后的评估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有些肿瘤患者，我们有些癌症患者，你这个手术前呢你 IP 抗原水平正常这个患者，那么手术后这个治愈率就比较高，而且手术后呢不容易复发。那么手术前 IP 抗原已经升高的人，那么大多数呢都有这个血管壁啊、淋巴系统啊和周围神经的这个侵犯和转移，它预后呢比较差。那么术后这些癌症呢有转移或者复发的，那么在临床症状出现这个前的这个10周或者13个月里，IP 抗原呢有可能开始升高，那么 IP 抗原的浓度呢也会随着病情的进展而进一步这个升高。这就是我们大家你刚才问的这个什么肿瘤标志物啊，什么这个 IP 抗原呢、啊、就是它并不是特异性的。什么意思？肿瘤的诊断并不是特异性的肿瘤诊断，就是说你不一定它升高你就一定是肿瘤或者你有癌症，是吧？它只是这个一个参考值。 好的，那看来看这个体检报告也需要一定的医学知识哈。当然了，如果大家比如说这方面您拿到了体检报告不太明白的话呢，也可以早晨8点半之后拨打电话哈，跟张正主任呢、贺云主任啊进行联络哈。当然是要预约，让他们帮助您分析一下，这是没问题的啊。好，那如果大家呢有这方面的要求，可以拨打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那下面咱们说一下，刚才您说有些标记呢是不用特别在意哈，它没有什么特别实际的意义，只是提醒你注意。那有些什么就是标记啊，就注明真的是高危了。 我就说，就是大家有些人不是有时候焦虑嘛，或者一看这个指标，总怕自己得一个这癌呀，什么都是老是这个恐惧。那我就说一下哪些人群你要重视，需要这个定期检查的啊。你看一个呢，就是说，哎，你已经是40岁以上的人了，尤其是我们这个男性。那么近期呢，你如果出现了这个消化不良这个症状，或者哎突然就出现这个消化的出血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你也查不出原因，这一阶段就比较体重一直下降消瘦，而且有这个贫血乏力，这种人呢、你一定要去赶快去医院检查一下，对吧？我们总之做的心中有数嘛。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个已经好像是诊断为良性的这个胃溃疡，但是这个五肽促胃液素刺激实验呢缺乏胃酸这个人呢，这个大家要去定期检查，防止这个癌变。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患有萎缩性胃炎，伴有肠上皮化生以及这个不典型这个增生，胃腺瘤糜烂这个性这个胃炎的患者呢，这个你要去定期复查。我想这些医生可能都会给我们叮咛了哈。再有呢，就是第四种情况，你像胃溃疡经过正规治疗2个月。都没有效果，就是你得了胃溃疡了，你在医院也治疗了2个月，总是没有效果。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定期去复查，防止我们这个癌变啊。第五种情况就是胃的大部分已经切除了，有些人 过去可能有过这个问题，切除了以后十年以上的，大家记住，就是未切除十年以上的，你一定要去定期检查，防止癌变。第六种呢，就是有这个胃癌家族史的这个人，哎，家里哎，这个父亲啊或者母亲啊，他曾经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到了你四十岁以后，哎，你去定期这个检查，哎，就这六种情况要注意一下，其他的大家不用恐慌，不要因为这么一个标志物啊或者 IP 抗原阳性啊，就以为自己得肿瘤了或者癌症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其实刚才您说的时候，我在想啊，在这个日常的人群当中的真是分两大类，一个就是无知者无畏啊，就是说呢，他本身呢对医疗知识呢也不太了解，所以呢他呢也无所谓，得了什么病呢他都不在乎啊，就过去了。另外呢就是过度敏感哈、啊，就像我们平常说的，不是病死的，而是被吓死的。 我跟你说，过度的敏感啊，今天是占大多数， 是 一个是过度的敏感对这个疾病。猜疑，另外一个是过度的依赖药物。 嗯， 他有哪有点问题，其实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调理，他是可以调过来的，非得这个大把的这个吃药，这不是好现象。 对，其实说到调理啊，你有些什么推荐吗？ 调理我就是，大家老听的茶叶里面这个茶多酚，这个氧化具有反应这个茶色素啊，你可以用两个方案，一个就是由这个茶色素和这个玉竹、三七、西洋参、三茱萸。这个组成的一个成方，你再加上这个茶色素和这个葛根、鱼肝子、牡丹皮组成这么一个成方，它有什么作用？一方面就是起到这个缓解骨髓抑制作用，提高白细胞这个数量，哎，它增强我们这个杀灭这个突变这个细胞，还有一个它对我们这个胃黏膜损伤和化学性肝损伤，它有良好的这个修复这个促进这个作用，就用这两个成方。大家想了解的话，可以进一步这个进一步咨询。 对。那么如果呢你有了胃病没关系啊，咱们积极治疗的同时，再加上刚才呢张主任向您推荐的茶色素与中药方剂的这个配合组成的方案哈，咱们共同来进行改善，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目前呢咱们茶色素与中药方剂的这个组合方案啊正在举行呢体验活动，那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有资格来进行体验的，所以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止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0000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茶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茶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抗凝促纤溶、增强免疫等作用明显，具有十分广阔的药用开发和保健应用前景。根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大量详实的数据统计， 茶色素的保健作用明确，对心脑血管及三高人群，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均具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想进一步了解茶色素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的保健手册。 那刚才呢，张主任您提到啊，对于胃部疾病的改善呢，您提供的是这个茶色素啊，与两个不同的中药方剂结合的这个方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参加我们的体验活动。那目前呢，咱们正在举行，就是前二十名听众朋友打进电话的前二十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来体验啊，机会特别难得。如果您需要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那刚才您提到啊，这个 IP 抗原呢，如果是阳性的话哈，而且是多次呢检查都是阳性，那么也不能说它完全有癌变的可能，但是也并不是说没有。那我们怎么能够把它这个阳性哈，或者说它这个高指标的癌变呢，给它降下来呢？ 就是说刚才讲过啊，就是说这个肿瘤标志物还有这个 IP 抗原这个阳性，它不是肿瘤或者癌变的特异性诊断指标，就说不是说你是阳性你就是个癌症患者了，对吧？但说明有一点，它和这个肿瘤细胞相关的这个基因链相关的这个代谢它是有一定这个关联度。那我们其实当我们阳性的时候，我们要去先排查一下我们哪里都有慢性炎症，我们哪里都有这个溃疡。你先比如说对于你这个十二指肠溃疡的，或者你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或者你有这种结肠性胃炎的，你平时就多关注多注意。那可能我们今天要去寻找一种药物，我去说把我们这个肿瘤标志物马上给我这个降下来，可能我们今天还没有找到这种特异性的药物，那我们就可以采用我们这个祖国医学这种调理作用，药食同源这种调理作用。你像我说的，一个是修复这个化学性肝损伤和胃黏膜损伤的，是这个咱们说这个修复性这种茶色素这个配方啊。你看这个茶色素和这个鱼肝子、牡丹皮、葛根这么组合，这是一个方案。那你再加上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茶色素和这个玉竹、三七、西洋参、三茱萸这么一个提升这个免疫力这么一个组方。我讲过，你像这个肿瘤细胞它发展，它是启动阶段、触发阶段、增殖阶段，它分这么几个作用。那你看像这个我说这个和玉竹这个这么一个成方呢，它这个可以清除启动阶段细胞分化，早期这个细胞这个突变，阻止细胞这个异常这个繁殖，这样呢就可以防止这个恶变，是吧？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观察，你看这个通过 T 细胞这个亚群，那个你看 CD4 CD8 CD3 NK 细胞，就是自然杀伤细胞，它直接可以杀灭这个突变的细胞。还有一个我们说这个淋巴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它分泌的这个肿瘤坏死因子呢，它可以直接攻击毁灭这个突变这个细胞，防止进一步这个恶变。这个当然都是在中国茶色素临床研究论文专辑里边都有这个表述，大家想了解的话可以进一步这个学习。 好的，那么调理肠胃的茶色素与这个中药方剂不同的组合啊，应该说对于肠胃的改善呢是有一定的效果的。那如果您对此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另外呢，我们目前正在举行的体验活动，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如果您是前二十名，就可以来体验了。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人生易老天不老，年年辞旧迎新，今又辞旧迎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又到了2018年的12月。2018年您还好吗？